锵锵三人行啊，戴茹那天给我们聊这个扁鸽啊，这个扁鸽啊，要照我们大陆贪官的标准，那他是这个五毒俱全了，什么都具备了，但是呢，只有一样，我也有点好奇。他好像没有养情妇、啊 哎、其实他没有五毒俱全呢，他只有拿钱而已、酒啊、色啊、财啊、气啊，有没有？他就是财哎啊！ 是， 那为什么他没有养情妇呢？其实台湾哦，跟养这个大陆、养情妇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怎么讲？ 对，一台湾有狗仔队啊。也就是狗仔队哈、真的是管你是什么领导人呐、他高兴怎么样拍你，站在高楼拍你，他就拍你。 就是狗仔队不光是拍娱乐圈的明星的这个八卦， 所以很多政治人物啊，比如说谁跟谁呀、像这个刘兆玄也曾经被拍到跟就现在的台湾的行政院长、也曾经被拍到跟一位主播去阳明山里面，然后在车子里面哈，比如说聊天或者是做什么，40分钟没有出来，哎，这狗仔队也都拍到，所以所有政治人物的八卦哈，全部都是狗仔队拍到的。 群众团证、 对。哦， 我想起来台湾那个，包括你去喝花酒， 对， 出门口抱这个小姐，都是狗仔队拍到。 没错。然后第二是台湾呢，是全世界这个极少数还有通奸罪的国家。不是国家，对不起，台湾是对全世界极少数还有通奸罪的地区。 那 所以怎么定义通奸罪？ 通奸就是说哈，所以台湾有一句那个台湾话叫抓猴嘛，就是去抓你们，只要你跟他呢哈，就你跟一个女的在宾馆里面哈， 捉奸在床。 对，那我是老婆的话，我就可以叫警察去捉奸在床、而且你们如果是抓奸在床，没有办法把他告他，对不对？原配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告我老公，或者是我要不要告第三者。那第三者老实说啦，从有史以来没有被判刑过的，因为都是一颗罚金，那这就变得很好笑。而且谁替这个情妇哈，或谁替第三者缴罚金呢？竟然都是老公代缴的，所以原配去捉奸的结果，你只能就是说 损失财产， 对，或者是 划不来， 让你难看。其实基本上是，其实通奸罪是一个蛮落后的法令，所以但是这个大老婆就厉害， 捉黄脚鸡。 所以你说哈，为什么陈水扁哈？很多人就会传说他以前有跟谁很好什么，可其实哈、在狗仔队这么多的时候，他都查无证据。为什么？其实吴淑珍非常厉害。吴淑珍呢，他在1985年的时候呢，他就是被撞的这个重残，对不对？其实他好几次哦，命都应该是要送掉了，但是那个他的脊椎断掉，所以医生呢就把他哈、从这个头开始吊起来。吊在那个床上，因为脊椎断成很多块了嘛。他那时候就是一直在生跟死之间挣扎。后来他在自传里面有写到，他说一直想说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因为我的孩子还小，一个六岁，一个9岁。如果我现在死的话，这个阿扁啊，他一定会去娶小老婆。 我的天， 怎么可以落到别人手里？他是靠这样活下来的，而且他后来自己在几年前去比如说一些这个团体演讲的时候，他也提到这段故事啊，他说他自己一定会撑下去，因为他绝对死也不会让这个陈水扁娶小老婆。所以台湾的原配其实很厉害啊， 给管的。听说你知道，我看过台湾的这个八卦周刊，就讲阿扁呢半夜回家呀，都回家晚了都不敢直接进家门的， 对、 就是经常陪着吴淑珍的，有一个吴淑珍的闺中密友，好像叫个什么什么赵太太、肖太太。陈水扁得先打电话给赵太太问，说我老婆今天心情怎么样啊，脸色怎么样啊，说是面色平缓，陈水扁这才敢回家。说是有一天下班晚了，阿扁人家其实没干什么，就是晚，这我估计就是10点钟，这都不算太晚。回家一开门，吴淑珍在厅里坐轮椅上。手里拿着一把菜刀，就是等着陈水扁。哇，这家伙， 他曾经被赶出门去，即使他在当领导人的时候，也曾经被太太赶出门。 所以他们都研究性跟政治的关系嘛。所以这些年台湾政坛搞这么乱了，主要就是陈水扁内分泌失调啊。 有关系， 对不对？这才是根本的原因嘛！所以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他去演讲发疯一样，然后把这个整个台湾的前途搞得中美两个大国差一点都有军事这个危险。 没错， 就是这一个人搞不定嘛。 没错，荷尔蒙转移嘛。 荷尔蒙转移。 对，难道没有人从这种生物学的角度研究吗？他一个正常的男人，他这么多年。他这个能量活出去呢？ 他其实我认为啦，应该是这样，他爱权位。重于色， 但是转的嘛， 所以这个是可以，对， 所以吴淑珍，因为他也没有办法怎么样啊，所以吴淑珍必须把他的注意力转到钱上面去啊，所以每天都在做股票啊， 也是转移， 对，转移啊，然 后他的 先生也不能够怎么样啊， 利比多， 哎，利比多， 对，他就只好一直努力的在巩固自己的权位、啊。 然后他整天说台湾要自卫，台湾要自卫，其实他自己要自卫， 自卫 不敢嘛。 不过我觉得人如果 找到原因了，找到原因了， 人如果贪，就算内分泌协调，你也还是贪的啦、嗯。你看这个大陆的贪官有没有？不是有做过统计吗？90%的贪官都有情人， 不，95%。不是，这不是我说的。最近我发现呢，无意之中，郑州一个纪委书记的讲话，他可能想不到，在台湾报不是在香港报纸上给炒得一塌糊涂。他本来是人家纪委书记讲的话是很有魅力的，教育这些干部。他说他研究就是95%的贪官都有情人。他是给这个各个监察机构的负责人上培训课，这个人呢演讲讲得非常好，所以呢他分成贪官情人，说分成七种类型：包养型、情感型、俘虏型、相互利用型、第四者型、欢乐型和复合型。你看这下边这个纪委书记讲就是说原鞍山市原这个国税局女局长刘光明的例子。这个女局长啊，她是为了以色相勾引官员，那就自己先得投资啊。 这个我不懂啊，国税局应该如果要有这个肥水，应该蛮多的，他干嘛还要勾引别人、啊？ 但是他这个局长怎么来的呢？ 哎，怎么来的呢？ 没猜怎么会让你来的？ 说是前后花了500万，去什么香港啊、上海等地整容，光是臀部整形费就达50万元，据说整出了一个鞍山市最美丽的屁股。 国税局女局长， 你拥有鞍山市最美丽的屁股。 哎，现在应该在坐牢了吧？ 对对，这他说的肯定可能都给 坐牢，拥有最美丽的屁股应该没有用。 不过像这个阿扁这种情况，其实在有一定的普遍性。比方说你男的很高位的时候，你这个中国不是讲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嗯， 所以你这个家不齐啊，你来治国，你来平天下，问题就大了。 其实他有， 你们就是家齐不了。 他可能只是没有性生活而已，他家是齐的。 那怎么齐啊？ 他们全家都同仇敌忾。 你讲的就是这个纪委书记讲的一个观点，他是认为很多官员出事啊，就是没有管好自己的老婆孩子。就是说你这个齐家你没齐好吗？ 那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他在某方面齐不了了，齐不了了，这个时候这个老婆就折腾，你知道，就怨，那怨妇那男怎么办呢？就给他一点权利，让他管一些他本来不该管的事情，因为这些他觉得不牵涉到大局吗？你现在我怎么办呢？他在这里，那让他去管管你后来的历史教训，你看看历史从大到小，这个女的管了以后会怎么样？会把这个男的也拖下去。 不，我一直觉得这是 祸水论， 我不能说是东西让 祸水是男的造成的，不是说女的。我的意思， 对， 本身是这个男的不能齐这个家了。 没有，我觉得你这个是很传统的思想，女人管事就不对，我是不是这么想？ 不是说女人， 我一直觉得都是男人出事之后就把事情怪给这个女人。事实上，他已经本来就知道他做这件事不对嘛， 对呀、啊， 在你的权限范围内嘛， 是男人的错，是男人的错， 全是男人 错，最错就错在不能齐家。 对，就是战士的责任重嘛，都是因为妇女的冤仇深。 不应该说自己出事，然后怪说啊，这老婆做的，我不知道。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如男女问题专家啊，从内分泌的角度研究一下贪腐。 哎，其实我一直觉得，其实权势是最好的春药了。 嗯， 所以你一有权势的话，当然常常会有女色跟着来啊。只是、哎、 这一点，我真是要请教女性，我真是很不理解，你知道吗？我认为啊，女性是不是比男性更能耐得脏呢？就我不是我举的是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我一直很难理解。就比如说啊。好几说他们都说权力是什么最好的春药。 嗯， 你也知道有些那个有权力的人，有钱的人，那大肚子，那个脑满肠肥的，我觉得那个在床上，哎呦，哎，咱就反过来说，我觉得要是个男人，对吧、嗯、我碰见那样一个女人，我是很难有反应的、 哎、 对吗？但是我怎么觉得女的好像可以呢？ 哦，不，我觉得不管是女的有钱或男的有钱，其实都有一样的效果，那只是你不能， 不代表别人不能去奉承一个肚子很大肥油油躺在床上的女人，还只要是她有这个亿万家财，我觉得她都是有人要的， 比较有区别。我作为男的，我觉得 对 我们将心比心比比看，我觉得哈，我不能说好坏，但是我自己觉得男性的审美哈是比较生理化的。比较动物化， 我觉得不能， 女性是比较社会化的。哎， 而且我觉得女性、 不能从你们两个人的角度算。像我也不会喜欢那个脑满肠肥躺在床上的那种，因为我不需要那个钱呢、我觉得在之间都有阶级的差异。 我跟你讲，就说咱们要往下聊，我甚至觉得啊，女性确实是因情生爱的，不是因情生性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说，我还指的不是说，比如说一个贪官，他明明不爱他，他跟他上床，不是。你会发现呢，生活中有些女性啊，就是咱们外人看叫什么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对吧？ 对。 但是我发现呢，一个女人要是真的爱上一个男人了，哪怕他是个大肚子，哪怕他丑的像个恐龙一样， 有各种 理由，他确实能够 对吧？ 能接受的。 不只是，其实男性反而哈，你爱一个女人，常常着眼于青春与外表上， 对。 可是女人欣赏一个男人，或她想跟着一个男人， 对，哎， 她有很多的面相。 对， 也许有的人说她喜欢让她发笑的男人，可以笑的男人。 对对对， 有的人她欣赏男人的性格，有人就是很欣赏那个男人很这个虎虎生风哈、这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样子，所以他可以长得非常非常的丑陋。 对，所以我说女性的审美观是比较社会性的，男性是比较动物性的。 当然还有阶级性的，像刚刚你说那个90%的贪官都有情妇，你会发现他们 95% 哦，95%好了， 你跟我们少说5%。 这些95%的贪官，他们的情妇其实跟他们之间都有一个阶级的差别， 对， 有没有？他们都仰仗他得到某些东西。 对， 可是男人很奇怪，我觉得男人有时候过度有自信，男人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比如说他已经60-70岁了，我常常看到、很多老伯伯，他们去这个内地 老伯伯 他们去内地的这个乡村哈、娶了一个18岁的回来，有没有？然后自己还在自夸，什么还带到这个亲朋好友面前展示说，你看我老婆多年轻啊！ 因为他从生理性、从动物性出发嘛，他觉得他最年轻，就像一棵老树旁边有枝鲜花嘛， 对， 所以他觉得他能弥补他的这个生理。 即使他蛮穷的，或者是他其实也不是很有钱，可是这个好像会让他的自尊心往上提升，然后让他证明他是一个强人。 但是这个两个哪一个好呢？我就是有点吃不准了。那男人是很无耻，是看人家好看不好看，对不对？看身体。可女的的这个审美观呢，我也有点，我听过两个例子，都是人家亲口说的。所以两个女孩子说，他们到什么酒吧里面去，然后看到两个男的，然后他们在决定跟。就是说跟哪一个男的出去吃夜宵，只是吃夜宵哈。后来他们选定了说这个比较好，然后出去了以后发现，请他们吃夜宵那个人要搭出租车，而刚才那个他们拒绝的人是开大奔的。 对。 然后我就听了这个故事，我有点奇怪，有关系吗？他们就觉得看错了。明白，他们就觉得他们在里边看到的男的只看到这个人的风度外表，没想到他们看中的这个人出去是要搭出租车的，而那个被他们忽略的人是开大奔的。可是你想，男的会这么想吗？男的你选定了一个出去， 男的你选的就 他开不开大奔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要不然他开大奔可能你还 男的的差别是在 信心啊， 男的的差别是在当那个第二天早上这个灯亮，或者是太阳这个起来的时候，发现哎，原来他不是20岁，他是40岁，他会觉得非常的沮丧。 对，那是不能原谅的错误。 对不起，所以男的爱青春貌美，所以有一大堆情妇。那女生呢？她是要的是权势地位，还有她的享受，所以她在追求那个，刚好是两个一拍即合、 啊。但其实这个作为女性来讲，这是不是异化呢？我就不知道。男的比较接近于动物的本能，比较接近原始阶段。 女性，我认为 女性不是动物的本 能，这也是动物本 能。女性我认为更接近动物本能， 就是食的本能。 食的本能不是，我跟你。 这是巢穴本能，就是他要找到一个很稳固的保障他可以生存的东西。 其实这个道理啊，就是在什么社会，我觉得这个本质是改变不了的。因为从根本上讲，现在科学家都告诉我们了嘛，有演化心理学，知道是什么呢 ？DNA， 一切都是为了 DNA 的繁衍。 对， 所有的感情从这儿生发出来的。你比如说，好比说一个男的，他尽量撒种啊，多一些，他的机会率高。女人呢要看两方面，一方面得挑你这男的种好，那到今天就得是有钱有势有才华或者什么种好，但光种好都不行，因为什么呢？人类的婴儿，人类的孩子 比其他的动物需要父母共同抚养的时间最长， 它的存活条件要求高， 所以女人一半看种，一半还得看呢你对我忠心不忠心，就是说我是假如我生出孩子来， 你能不能把他养大， 对，你能不能担负这个责任，你看这样内化成为他的感情模式。 是， 所以你说女人要钱呢，要权呢， 你说是天性正常， 也是生理天性， 所以他们说食色性也、 啊、某些人的天性不是 食色性也啊、嗯、就是色就是男性，食就是女性，嗯，但我总觉得这是异化，这是女性地位还没有高的表现， 当然，所以 是， 所以这些 这么说也通， 而且不过讲起你刚才讲男性本能里那个到处撒种的那个东西啊，嗯，陈水扁就违反了这一条， 陈水扁 所以违反天性， 他打向了台湾人民、 哦、不 像他那个种就是没得去嘛， 其实陈水扁当时用这个哈赚了很多台湾女性的选票啊、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对他的老婆就是忠心不二， 很多人被他感动， 对不 对, 对，然后他一直啊帮他擦身体啊推他出来，是很多人被他感动，其实女性也有心里也有一种渴望，也就是说不管我贫我病哈，我老我死你就是要这样照顾， 但是我问你啊，但是我 就是要照顾，要永久照顾， 同样是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嗯、是这个阿扁的种好呢，还是英九这些 满满 的好呢， 但当然你想嘛，你连你们男人都觉得是英九比较好啦，对、 啊、这个英九是能而不做，阿扁是不能而不做。That's the difference。 你问英九的太太，她以前也说过，她也是一个很直爽的女性哦。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这些台湾女性都是非常直爽的，就不会去当人家情妇的女人。 人 对，她也是个人物。她就说，如果再给她选择，她不要结婚。 为什么呢？ 不知道啊。现在领导人的夫人，她是这么直率这么说的。 不要结婚。 她不要结婚。 那意思是对这个马英九有点不太。 因为她觉得说她你都在搞这个政治嘛，其实在家庭里面她也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啊。所以马英九她回到家里，她常常会说她的地位不如马小九啊。马小九是她家养的狗啊。 哎，看来啊，这个男人呐、啊，就是在家庭当中啊，在老婆面前矮化自己。比较容易在社会上得分， 这是西方政治， 是吧？ 中国传统不是这样， 对， 西方政治是这样。 台湾现在也是慢慢的受到这个影响。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何处去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啊！不过戴如，你看看我们的贪官呢？ 我觉得这个博客里面写的蛮好，他把贪官分成几个吉尼斯奖、吉尼斯记录，有数量奖、品质奖啊，还有这个什么青春奖，比如说是有一个副市长，他包养的情妇好几十个，每个都规定在16岁以下，哎。这完全是一种恋童症的表现，还有管理奖啊，也就是某一个这个这个副书记啊，他养了7个情妇，那因为他学过了，他学了 MBA， 所以他有最大那个就是 CEO， 然后他就要管6个，以防止其他的人有任何这个 你知道职权，你知道怎么管吗？ 怎么管？ 这我研究过，他那个首席情妇叫邹某，邹某就说了，咱们 MBA 呢怎么管呢？你首先得6个电话号码分开。比如说6个情妇知道你徐老师的电话是6个不同的电话，这样首先不会打架嘛。哦，哎，这是管理手段之一。 所以现在的手机呢有不同的声音啊，所以来辨别。 对， 我就发现现在手机开发商也够孙子的，就是那天我看手机，现在好像还有一种什么呢？比如说在香港那个手机，就是说你人不在香港，但是你可以发出一个信息还是一个电话，就表明你是在香港的。 对， 你说这个软件你是来干什么的？不是招人惹 奸？那是主要是说大部分的奸情啊，都是在手机里呈现的。你怎么抓一定抓得到， 因为这个奸情的广泛，3G 看得见的手机啊就被拒绝，就硬的就推广不出去，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我就不喜欢那玩意 儿。还有这个一定要讲哦，他们有颁给一位贪官一个形象奖哦，那时候有一个副省长，他已经是接受审判的时候被抓出来有情妇嘛，又贪污嘛，他还两眼深情的看着远处说，我是爱江山也爱美人，在我有生之年能遇上几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是我的福分，你看多盛情 啊！ 是是是，有些人也是性情中人，贪官。 对，他就是一个性情中人的贪官呢、 啊。但是你不知道我们的记录是146个，你听说过吗？ 这个厉害了。 就是、哦，你知道就最高记录一个人， 那是管体委的。 管团体操的吧。 他怎么能那么多？我一直纳闷，我是这忙得过来。 所以他得到了数量奖，他就是叫他的随众，就是说只要在去哪里旅游，他就说你在路上转转，看到漂亮的就带回来。 就是就是，而且有的人，你比如说他就道德那种有点变态的那种。 我觉得这叫性上瘾症呐、啊，这是绝对的性上瘾症。 不，他是异化，他本来呢权力是春药，嗯，然后呢他又把春药当权力了，嗯。他把那个数量也当作他的人生的一个成就了。 有一个贪官嘛， 知道吧？他异化过来，人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他没办法阻止你体内的春药发泄哦，像克林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的权力摆在那里哦，他不惜呢用这个啊，他这个他的这个所有性的运作哈， 其实 毁坏其那个权力他都没关系。 我当年看克林顿。我就觉得哎呦太可怜了，我说克林顿、嗯、 对， 那算个什么呀， 就那么学家之类是吧， 那么有才华的一个总统、嗯、这实际你恰好可以看到他给逼到什么程度了， 对对， 但那样可怜的嘛， 所以黑拉里现在也没成功，对不对，逼了半天。不，我始终对于我们刚才讲的男的性在食之前女的食在性之前的这种所谓的人性我是有怀疑，因为我据我在美国的生活经验，美国的女性就一般的大，至少大学里你碰到的女性就很少把食放在她择友的主要的条件上、就是说他们在审美的时候她也会就是比较纯粹的看男性的身体之类，她不会是认为你开一个大奔就说明你这个男的是有什么风度、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 情况，看这个女性本身拥有什么条件呢， 大部分人他们也是申请奖学金啊，问政府借钱啊，可是他们我始终觉得目前这种权力春药的这种女性的心理学啊，是跟一定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的， 对，所以我觉得里面充满了阶级。